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殷超。在2018年呢，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选秀节目，那么前呢有主打男团的偶像练习生是吧，那么后面呢有主打女团的这样的创造101，那么现在呢正在热播的创造101之中呢，歌手张杰担任了声乐导师，负责指导歌手们的一些演唱的一些技巧，而且呢每一次指出的错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是非常的精准。那么从最初选秀歌手到现在的这个选秀导师，张杰呢可以说用十几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虽然说在过去几年内哈，他被这个黑得比较惨，但是呢他也算是不断的在努力，厚积薄发，最终呢获得了肯定。那么好，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不断前行的张杰。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目前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哈。那么各位呢，就移步到新浪微博找到我们就 OK 了。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张杰的前行其实呢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那有为了寻求更高平台的努力是吧，也有了这个提升自身实力的刻苦，那还有呢就是为了强化生活技能的一个坚持，估计这个方面可能就是对于谢娜而言了。很多人都知道他呢是通过选秀节目进入歌坛的，大部分人认识他呢是因为看了2007年的快乐男声啊，转眼11年过去了哈。那么张杰呢在当年的决赛当中拿到了第四名，但其实呢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参加选秀节目，第一次呢则是在2004年的4月参加了第一届的我行我秀。这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可能会还会有一些印象哈，可能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可能就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选秀节目，这真的是相当资深的这样的选秀节目了哈。那么在决赛当中呢，张杰凭借原创歌曲没错，北斗星的爱赢得了张学友、庾澄庆等人的称赞，而且呢拿下了冠军，正式的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歌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北斗星的爱，来自张杰。 在想我的时候，思念在脑海中行走，时间不曾为我们停留，梦依然有一个缺口，是你用温暖的双手带我到黑夜的出口，愿我们化作那悠然海鸥，一起飞走永不回头，多少次等待等待着爱情到来，等待着幸福被你全都打开，我和你迷路在人海，也看不清未来，曾经爱到心碎，伤口依然痛到现在，我和你相遇爱琴海，借北斗星的爱，天亮后我才明白， 是眼泪汇成了这片海。这雨季快来到，风雨在云层中缠绕，沉默的天空你不会明了，我们只要一个拥 通过《我行我秀》出道之后呢，张杰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歌手，并且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发了2张专辑，但是呢一直反响平平。那么其中原因有很多了，外面传的比较多的说法是在大环境持续恶化的情况下呢，公司对于张杰呢不太重视，在包装宣传方面呢有一些漏洞，而且呢制作专辑的时候并没有达到精益求精的这样的地步和高度。那么当时呢张杰想证明不赚钱的原因不在自己，于是呢就参加了快乐男声。那么其实呢这样的现象还是比较罕见的哈。那么就拿张杰担任导师的创造101来说，节目当中呢就有很多网友熟悉的面孔，大部分选手呢本身就已经是出道的女团成员，比如什么亚米啊、菊林啊等人，对吧？那么在参加这一档节目之前呢，分别参与了话题度都是相当高的歌唱还有街舞类的节目了。继续来分享张杰的歌《如歌》。 圈圈温柔途经过百川，若遗憾遗憾 如歌来自张杰，这也是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烈火如歌》的主题曲。那么呢，我们最近文艺广播也是在密切关注夏伯渝先生登珠峰的动态。那么根据前方传回的最新消息，由于在向 CR 营地攀登的路上遭遇暴风雪，而且大风呢一直在持续，夏伯渝昨天中午到达 CR 营地后一直在等待天气的好转，预计呢等大风停后，按照计划将向海拔量7200米的 C3 营地进发。按照目前的进程，夏伯渝明天到达 C3 后，后天的目标是 C4 营地。那么在5月13日，也就是本周日，会向顶峰发起冲击。我们呢也将持续关注，带来最新的消息。在2007年的时候，张杰在快乐男声比赛当中夺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刚才我们也来跟大家提到了，很多人就纳闷说，论实力，张杰应该是那一届快乐男声当中最强的。当初呢，进入决赛的那几人，到现在为止，张杰算是发展最好的一个。但为什么当时只是拿了第四名呢？嘿，在坊间呢有这么一种说法，什么呢？就是说在选秀节目当中，如果呢您是别的选秀节目的冠军，然后参加了另外一个选秀节目，那他们是不会把冠军给你的，给了你呢就等于是帮忙捧别的选秀节目了。但不管怎么说呢，张杰都算是给自己争取到了新的平台和机会。逆战来自张杰。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吉他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 Yeah Come on 逆战逆战来 Yeah 王牌要狂 Yeah 闯荡宇宙摆平世界，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掏空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长龙站在夜，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路向前飞驰，捍卫世界的勇士怀里在你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 yeah. Come on, 你真你真来 yeah. 我怕要狂 yeah. 闯荡宇宙，摆平世界。哦，你真你真狂 yeah. 我怕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掏空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张龙站在。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各位聊的是不断前行的张杰。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是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没有问题了，可以正常登录了。可乐妞说，杰哥是最美的太阳，尽管留言有1000分贝，但他依旧仰望星空，看着云中的 Angel， 逆战奔赴到年轻的战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微笑着看着月亮爬上来。我们愿陪你高飞，一起陪你穿越人海，徒手为你量身定做属于你的天下，一起遇见下一个自己，因为这就是爱。啊，张杰可以说是给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哈。在从08年开始呢，他就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那几年呢，他通过连续不断的这样的演出打响了自己的名号。那么同时呢，还保持着每年一张的专辑制作速度啊。要知道从08年到2010年能够维持这个速度和效率的人真的是不多。那么当时呢，张杰算是通过音乐建立了自己青春励志犀利的这样一个路线。虽然说有的时候呢，表达呢稍微显得有一些用力过猛，但是呢，总之个人形象算是清晰起来了。明天过后，来自张杰。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呜，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静静说一直很喜欢张杰，曾经很疯狂，现在呢长大了疯狂不动了，但真的觉得他摸爬滚打不容易，感觉他的未来会更好，祝福他。我有一朵小花花说，看天籁之战的时候被张杰成功圈粉，他的实力真的是不该在网上对于他评价的那样的。安夏说，早期的歌感觉有一点一成不变，但是呢，最近几年不管是专辑还是在音乐节目当中的改编和翻唱，都给人足够的惊喜。那么他的歌迷年龄层呢相对比较低，其实呢这是好事，等他们长大了，张杰会有更大的空间，未来可期。 一切就好像轮回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小七说，感觉他是2017年开始翻身的，虽然说去年上半年的歌手呢他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一个反响，但是呢下半年的天籁之战真的是让人对他的感官很多，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午后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一起来分享的是不断前行的张杰，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从2010年之后，张杰呢在音乐上的综合实力在稳步提升，那么这和他自身的努力呢有很大关系。不过呢也有一个猜想啊，是不是因为结了婚呢啊，是吧，结了婚的朋友可能都有感觉，责任感呢，事业心呢就会变强了哈。当时呢他决定先放下工作，干嘛呢，去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那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上都知道这个学校哈，王力宏啊等等都是从这个地方毕业的。不过呢张杰这个跟王力宏还不太一样，大家呢也不用把这个去伯克利进修当做一件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啊高不可攀的事情。张杰参加呢是暑期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呢是对公众开放的，只要语言没有问题，能听懂人家在说什么，那么对音乐呢有一定了解，就可以报名听课，是吧？所以说呢，没准各位这个准备报名去的时候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现身边坐的就是一个你熟悉的大明星哈。好吧，一起来继续分享张杰的歌《最美的太阳》。 幻梦一场说，努力的人一定会一帆风顺的。锦宇说，拿歌手消遣呢，其实还挺常见的。虽然说在造型和品味方面，张杰呢曾经被很多人调侃过，但是好像呢没几个人去质疑他唱功的，所以说这就没有问题。祝愿张杰越来越好，最近呢看各种真人秀还挺喜欢他的。Lion 说，感觉他成熟了很多耶，无论是唱歌技巧还是性格，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好。 你的话，你的泪，你的笑，你的美，在我眼中胜过最美的玫瑰。抱着梦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张杰去伯克利学习的这样的事情。其实呢他在报名这样的课程的时候也没有就是说希望啊，这短期，毕竟短期班呢能从里面学到多少多少东西哈。而我们也都知道音乐不可能是速成的，其实每一行想要把它给做好都不是这个速成的这样的效果哈。但是呢这一次培训下来呢总归收获还是挺丰富的。首先呢人家的课程设置就是以谱曲编曲声乐为主，那么创作这一块呢是张杰比较薄弱的环节。那么在声乐方面呢，张杰虽然说是有一些功底，但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比较大，再加上这个报名参加这个暑期课程的人呢更是来自于世界各地，张杰呢同时也接触到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们唱歌的一些习惯还有技巧，算得上是更新和升级了部分的自己的能力。那么至于这一次进修的结果呢和效果呢，其实呢在后来的歌手平台表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首先呢他对于声音的把握更加细腻了，有没有觉得？那么其次呢就是在编曲方面他开始根据自己的理念尝试融合各种各样的元素了。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分享的是张杰在歌手舞台上演唱的有很多自己改编想法和理念进去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Live 现场版。 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 会亮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声音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能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说张杰，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音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继续来直播互动。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张杰在舞台歌手舞台上的 live 版本。那么其实呢，通过之前我们说过的那一次进修，张杰收获的不仅仅是音乐方面的知识。那么在去美国之前呢，他对于自己的语言也是充满了担心，怕自己听不懂课。那后来呢，他突然间发现自己好像英语没那么糟糕，课还是能听懂的，那么日常交流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呢，有一次他在赶车坐车往学校赶的时候呢，车程呢比较长，要2个小时。当时呢，他边上坐了一个很健谈的老太太，老太太看他是外国人，就主动拉他啊聊了起来啊，从自己年轻的经历啊，到现在的生活啊，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都告诉了张杰哈。后来呢，还在打听张杰的消息。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张杰意识到自己的英语其实并没有那么差，老太太说的话呢，他居然也都听懂了，掌握的词汇量呢，也足够表达他自己的想法。那么从那以后呢，张杰就变得自信多了。一起来分享张杰翻唱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红墙高，倚在后门，不如梦不破，不恐逢红人。红楼梦，不送愚公的命，不重破，孰能是是非，彼此日后再是人。太乙葬花，阴葬花，明这是他的 的宿命，从逢在起初它符合待遇，命里注定宿命，再怎么地也不顺子，不会无咎，别哭泣书中昏我不理，下笔一直嘲笑，只有过节听感恩的人我不感谢，别在这里的一字一句让我蜕变，我在这里留下过的一笔一捺，我也能划过的一笔一画，红楼梦里我会经历更爱你谁人的话， 刚才说感觉张杰的好歌还真不少，比如这就是爱，也感觉张杰是一个比赛型的歌手，在节目里比较拼呐、啊。听了半天就等这首歌了， 记载后的不如梦不破，不共逢红人， 在2013年游学回来之后呢，张杰对于自己的英文水平有了一些的信心哈，但是呢没过多久呢就遭到了网友的打击。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在录制综艺节目的时候秀了很长的一段英文，但是呢节目播出之后呢就遭到了很多批评，很多人就说啊他的英语是中国英语，这样刚刚有点信心的张杰呢再一次遭到了打击。那么从那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再开口说英文，哪怕是看到别人唱英文歌，自己想跟着唱，他也只是动动嘴巴不出声。后来有人问他原因，他就很失落地表示啊，就是说大家说我嘛，我就搞得我都不敢张嘴了。说着话的时候呢也是很委屈了哈。其实说到这样的经历呢，我也想起来前几年我去美国旅游的时候就也遭遇过这样的问题。当时出国前就觉得啊，我这英语行吗？肯定不行啊，对不对？顶多是个初中水平。但是呢真到那个环境，就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真的就出来了，连比划带猜效果杠杠的，绝对不耽误任何事儿。不过呢你要是真是想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还是离不开好好练习的。但是这个细节呢就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就是说有些事儿你真的是做了才知道到底难不难，还别开始做就被吓跑了哈，万一这个事儿很简单呢，是吧，那么就可惜了。所以说张杰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感觉，真没事儿，多练不就行了，总会好的，今天比昨天好，对不对？昨天比前天好，只会越来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张杰在中国新生代节目当中翻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我们都一样。突然间让我想起了网红歌曲我们不一样。 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 的心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你知道我的路，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 孙超说对张杰有两个印象，一个是唱功不错，还有一个是腰好。这是什么情况啊？他说每一次他要秀唱功的时候一定是顺带秀一下腰，太好玩了。好吧，樱花落说期待今年的鸟巢演唱会。哦，呦呦呦呦呦，他说了希望张杰今年能够出新专辑，感觉他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推出新的作品了哈。好吧，我们一起来期待。 当时的你多么坚强，那鼓励让我难忘。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亮。 这是张杰的我们都一样啊，差点说错了，我们不一样。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就不要想起我，依然是来自张杰的歌曲。张杰的英语呢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只要努力去解决去练习呢总归是会好的。让我也想起来自己的一个事情啊，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就隐隐感觉到哇，夏天还有半年就要来了，呵呵，我这个身上的这个肥肉怎么样去掉呢？所以说呢在过了年之后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要开始跑步。但是呢想法好下，但是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呢只要坚持下来一定会有结果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也是祝福张杰，希望他能够继续往前进，加油。各位所有的听节目的朋友也是这样。好，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很励志的影片奇迹男孩。听一听他的故事，可能再想想我们自己那些很奇怪的理由的话就不足为提了。好吧，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一个圆圆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有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一场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那些快乐短暂的美好，你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才刚成真的美梦转眼就幻灭破掉。